是窗边一对暗街灯，仍是钟声在延伸，骤降雨声接近，一脸泪痕，垂头让我再问，今生今世有说真心，仍是不想话原因，任我去当罪人，偷爱夜行，然后就抱歉，这故事未成真。路已经走错了，现在若回头，怎么可摆脱那份情感？路已经走错了，现在若前行，痛心的感觉，谁愿再试？难道我要接受失意，还是我要继续不知，还是当这故事再没情意？仍是窗边一对暗街灯，仍是钟声在延伸，没有太多说话，匆匆告别，仍然是抱歉，这故事未成真。路已经走错了，现在若回头，怎么可摆脱那份情感？路已经走错了，现在若前行，痛心的感觉，谁愿再试？难道我要接受失意，还是我要继续不知，还是当这故事再没情意？谁话过不计较，愿意相爱到以后？谁令我今天走不到前行的路向，留下我在失意，留下我在追悔当天。路已经走错了，现在若回头，怎么可摆脱那份情感？路已经走错了，现在若 是爱，留住你。